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robo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an a robot pass a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好，今天我们听的这个演讲题目呢，就是说人工智能啊、做出来的这个机器人能否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就是高考。首先咱们来看一下高考这个词，叫做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Entrance 就是进入这个词的名词啊，那进入大学的考试就是高考。好，那么这个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tAI expert Noriko Arai is the speaker. An AI project that performed in the 20% of students on the entrance exam for University of Tokyo without actually understanding a thing. 那么这个机器人其实它可以做到在东京大学它的入学考试里面达到所有考生成绩前20%。而这个机器人却什么也不懂，这个是机器人可以做到的。 嗯，很厉害哈。While it's not matriculating anytime soon, Todai Robert's success raises alarming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education. How can we help kids excel at the things the humans will always do better than AI? 好，那么这个研制出的这个机器人叫 Todai Roberts。啊，他呢，通过自己什么都不会，但是能取得很好的入学考试成绩，这一点呢，就给大家敲了个警钟，提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人类未来的教育。那我们怎么才能使得孩子们在这个人类要比机器人胜过一筹的这些方面，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呢？啊，这个是他这个研究人员所发出的这个问题。The speaker who is AI expert, actually oversees a project that wants to find out the questions. 啊，就是说这个研究人员他也是这一次演讲的讲话人员。啊，这个讲者本身呢，他就是这个项目，机器人项目开发的一个项目领导。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首字母的缩写，这个已经知道了。Entrance Exam 入学考试，他提到了这个考试之中呢，机器人需要写一篇作文啊。这个作文题目中有一个词叫做 Maritime， M-A-R-I-T-I-M-E， 就是海洋的意思，形容词和海洋有关的。然后他还提到了呢，其实好多人觉得机器人非常的强，总有报道爆出来人与机器一起下棋啊，其中有一种棋呢叫做 go， 就是去，那个单词 go 它是围棋的意思。 哦，对，就是您看一下英文版这个游戏，我在电脑上下载过围棋游戏，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go，G-O。 对了 ，go。 好，那么所以说呢，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机器人很厉害。啊，但是其实这个机器人呢，他演讲的这位科学家呢，给我们讲了好多就是平时我们认识不到的问题。那我们在听这次演讲之前，也还要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How does the robot write the essay on maritime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 就是说，17世纪的海洋方面的贸易， 这个论文机器人是怎样写出来的。哎，你说要是说做个选项题这种，我觉得机器人比较擅长，可是写文章这个事儿、 就是、 机器人居然也很擅长，并且呢他呢就是写的那个比学生写的还好。 肯定他有一个大数据库，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文献啊和文章，然后从中挑选出比较合适的句子凑到一块儿。 哎，但是如果这个实现的话啊，咱这就是说一个扩展的话， 嗯， 那这个机器翻译我觉得就指日可待了、 嗯、 之所以说现在机器翻译好多人还不太感冒，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人的思考和分析的成分。可是你说这个机器什么也不懂，它居然写一个作文啊，这么一个偏的题目的作文比学生写的还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考题留给大家，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好的，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的英文演讲。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I and us. AI researchers have always said that we humans do not need to worry because only menial jobs will be taken over by machine. Is that really true? They have also said that AI will create new jobs, so those who lose their jobs will find a new one. Of course.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how many of those who may lose their jobs to AI will be able to land a new one, especially when AI is smart enough to learn better than most of us.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How many of you think that AI will pass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a top university by 2020? And many. Okay, so some of you may say that, of course, yes.Now, singularity is the issue. And some others may say, maybe, because AI already won against a top Go player. And others may say, no, never, mm-mm. That means we do not know the answer yet, right? So that was the reason why I started Todai Robot Project, making an AI which passes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he top university in Japan. So this is our Todai robot. And of course, the brain of the robot is working in the remote server. It is now writing a 600-word essay on maritime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 How does it sound? Okay. Why did I take the entrance exam as its benchmark? Because I thought we had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AI in comparison to humans, especially of the skills and expertise which are believed to be acquired only by humans and only through education. To enter Toda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ou have to pass two different types of exams. The first one is a na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in multiple choice style. You have to take 7 subjects and achieve high score, I would say like 84% or more accuracy rate, to be allowed to take the second stage written test prepared